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又是双休日了，我们又要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了。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请上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 天天秋风不到， 等，断肠也尽忘叫如何是了，可怜哪、苦命临郎君何日还乡啊，才能够风雪

心，听人说山海关前攻城正忙，这一日家人访到边疆近，见风景人烟火喧长，瞧了瞧一带长城连军令，真乃是倒海一山人里能详，但只是我的丈夫音信无有下落。忽然间来了三五工人接成行，一个个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手拿着千纸，面带着寒声，家人上前飘飘的来，我得个消息问短长。众人止步留神看，见家人和容月色，可带着惆怅，虽然是不群金钗，一身的尘垢暗含着超群体态出来的端庄。家人说修筑长城民富内，我的丈夫随中做工，他叫范启良，我是他妻孟姜女，离家前来送衣裳。众人听说齐都伤感，哦，你问那范兄弟么，我们大家今日前来为伴郎，他不惯勤劳，命已亡故，不忍得暴露尸骨，葬埋在城墙，立下了三尺薄石为继任，上边有令夫的名字，咱这范启良，今天是接近重阳，停工考上约会桌，大家前来烧纸敬朋友的情长，众工人正诉前情怀未了，哎呀呀，孟姜女相去瘫软卧道旁，板上家人重苏醒，桃腮不住泪两行，哭一声驸马坑杀我，上苍何故绝伴郎，实指望叛徒归来得团聚，又谁知石沉大海尽渺茫，曾记得临行之时别小气，叮咛的言语记心旁，你曾说夫妻好比同林鸟，狂风吹散两分章，茫茫天地难回首，那我是哪有人家去孟姜，家人哭得如酒醉，就让是铁石的人文也痛伤，只哭得空中飞鸟难展翅，只哭得山中走兽似绵羊，只哭得山崩地裂一声响，哗啦啦把长城哭倒一段墙，家人闪目留神看，露出来一副尸骨范启良，孟姜女急忙上前认夫骨，惊动了使臣起走秦始皇，秦始皇召见孟姜，家人不准抱夫骨，身投大海兵赴汪洋，这就是孟姜女登长城，令人难忘，真撑得起更横骨无双，一位贤良啊，美名在万古扬。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孟姜女》。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曲艺名家们的精彩唱段。 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